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17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1的第8页。第6行，夫子法勇，我说圣意，无相所行，寻思但行有相境界。上次。依缘策疏讲解无相所行，已经讲解了真谛记的解说，以及堂本的三种解说，还有黄百论对无相的解说，最后解说了《瑜伽师地论》第73卷的三种取所行意。第一种是。有言有相，取所行意。第二种是无言有相，取所行意。第三种是无言无相，取所行意。现在就开始讲解黄百论对这三种取所行意的解说。啊，请看讲义11的第8页第6行。又广百论是云：出于名言能有觉悟，次于名言虽有随眠而无觉悟，后于名言随眠觉悟一切永无。初二缘世俗，后一缘圣意。复有永离言说，随缘后所得心，通缘二谛。在广百论释中也有类似《瑜伽师地论》第73卷的文：出于名言能有觉悟。广百论中。还有亦有随眠的文啊。出在广百论是指有言有相心境，就是有言有相取所行意的意思。于名言有所觉悟，亦有随眠。这个是指言说随觉者。在他的阿赖耶识中有言说的种子，随逐，所以说亦有随眠。这个是指有相。当心所法现行的时候，言说种子也能现行，能思维言说，所以说于名言。有所觉悟，这是指有言，因此说是有言有相心境。四，于名言虽有随眠而无觉悟。四就是指无言有相心境，也就是无言有相取所行意。于名言虽有随眠，是指在阿赖耶识中有名言的种子，而无觉悟。可是当心所法现行的时候，名言种子却不现行，因此他不能善用 泥岩，这是指无岩。但是由于泥岩种子的力量能取诸相，这是指有相，因此是无言有相心境。后于明言随眠觉悟一切永无，后是指无言无相心境，就是无言无相许所行意。于明言随眠觉悟一切永无，在初地以上的圣人已经断除了明言种子，所以没有明言的随眠，这是无相。既然没有明言种子，也就没有明言现行的觉悟，这是指无言，因此是无言无相心境。初二缘世俗，后一缘圣意。有言有相心境与无言有相心境，是凡夫的虚妄分别心缘取世俗地为境界。无言无相心境是圣人根本无分别智缘取圣意地真如为境界。复有永离言说后所得心通圆二谛。广百论在永离言说后面有随眠两个字。圣人在根本智证真如时，永断言说随眠种子。从根本智出来以后，有后得无分别智现行，即是永离言说随眠后所得心。后得智能通圆世俗与圣意二谛。在后得智圆取真如圣意谛时，是自变真如相为相分，作为所缘境。这与根本智夹带真如自体作为所缘境是不同的。又后得智能缘取明言世俗地为境界，所以后得智又称名为世出世智。在《瑜伽师地论顿轮记》中说，后得智因为在缘取世与真如时，不作是念此是世与此是真如的名言相，所以虽然后得智能够圆名言为境，仍然称名为无言无相取。这个很重要，把这个记下来。后得智是属于无言无相取，虽然他能够圆名言为境。问：大般若等云，蕴界处等乃至菩提皆无所得，即是无相，此说何意？提问说，在《大般若经》中说，五蕴、十八界、十二处等乃至菩提都无所得，菩提就是觉悟的智慧。这个就好像《心经》中所说的，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等等，乃至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意思就是相同的。空就是无所得，也就是无相。现在提问说，要如何解说其意呢？解云，经义所说不同。回答说，大般若等经这一段文的意义，在大圣宗派中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轻辩中，通曰三性说无所得。轻辩是与物法同时的论师，属于大圣宗观学派，也就是大圣空宗。根据《大唐西域记》所记载，轻辩曾经要找悟法讨论法义，但是护法菩萨说，我京城的学法哪有时间跟你空谈议论呢，所以没有见轻辩菩萨。轻辩于是进思说，那我只有等弥勒成佛的时候呢，才能够决断我的疑问。所以轻辩论师就进入了阿修罗宫，等待弥勒菩萨成佛。所以我精诚的学法哪有时间空谈议论。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们不听风声，我们也不听雨声，我们读书。一轻辩中义，一切法空是曰辩计所知性，与依他起性及原成实性都空无自体性来解说的。护法等中唯唯所知，护法中是唯识中，就是大圣的有中。依护法中义，唯有辩计所知性是空无自体的，而依他起性是幻有的，原成实性是实有的。这两种自性是不能说是空无自体性的，无自性品当广分别。在下面解释密经的无自性相品中会详细的解说。以上是解说经文，我说圣意无相所行，寻思但行有相尽者，寻思即用分别为体，是故不证无相真如。这个是解释经文，寻思但行有相境界。寻思是以五识中的分别为自体性，分别就是三界行中的所有心与心所法，是属于有漏位所设。实证无相真如，是圣人无漏位的根本无分别智。因此说，寻思但行有相境界，或者是说，寻思但行有言有相心境与无言有相心境的世俗地，不行于无言无相心境的圣义地。解说到这里，这边还有讲义哈。以上是原册书对于无相所行的解释。我们下面再引用王恩阳居士解释《摄大圣论增上会学》中无相的书文，请看讲义十一的第十二项。诸菩萨形象附于所缘中，是无分别智，彼所知无相。 这是摄大乘论的颂文，说明根本无分别智的形象是无相。我们将此颂文的次序略微调整，就比较容易理解。诸菩萨无分别智，于所缘中形象是彼所知无相。所缘是心所缘虑的境界的意思，形象指心缘虑所缘境，在所缘境上活动是形，心形的相状就是形象。诸菩萨无分别智，在所缘的真如境上清正所知的真如境，是无有名言相的。云形象者，形为形解，相为相状。什么是形象呢？形是形解，就是指心在所缘境上活动时的作用。相为相状，相是指心在作用时的相貌。诸心心所缘境界时有形解身，如是形解即心等用，随心心所种种不同，彼形解相亦种种异。当心与心所法缘虑境界的时候，心心所法就对所缘境有形解升起。所谓的形解，就是心心所法对境界升起的作用。因为各种的心心所法的自体性不相同，所以对于所缘境界所升起作用的相貌也是有各种的不同。如是于境以了别为相，受以领纳为相，想以取相为相，行以造作为相，欲以希望为相，圣解应持为相，念不忘失为相，定以专注一去平等为相，慧以观察决断为相，如是等相为其形象。这个是举例说明心心所法的形象。先举五蕴中的心心所四蕴，再举心所法中的五种别境心所来做说明。如是于境以了别为相，这是说明心事的形象。心事对于所缘境界的作用就是了别，心能够明了分别所对的境界，所以说事是了别为形象。受以领纳为相，受心所的形象是领纳，领就是接受的意思，纳是得到的意思。受心所能够接受所缘境界，得到相应的受。譬如说接受可爱的境界，得到乐受；接受不可爱的境界，得到苦受等。这是受心所的形象。想以取相为相，想心所是对所缘境只取长短青黄等色之相。 情敌等身是相，花草等香是相，酸辛等味是相，华色等触是相，生灭等法是相，为其形象。行心所的形象是对善不善、无记的所缘境界，使令自心能够造作善业、不善业及无记业。好，这以上是心心所四蕴的形象。下面再解说五种别境心所的形象。这五种心所法不是如同变形心所一样，于一切时与心王恒时相应升起。这五种心所在缘律个别不同境界的时候才会升起，所以称名为别境心所。欲以希望为相，欲心所的形象是对于所爱要的境界有所希求，有所寄望。圣解印持为相，圣是殊胜，解是理解，对所缘境界的理解已经决定不变，称为圣解。所以圣解心所的形象是对于已经决定的境界应可持守而不改变。譬如说对所学的法义能够受持不变，这就是圣解。我们的圣解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我们应该的做法是持续熏习正确的圣解，并且要改变错误的圣解。这里讲圣解不可改变，是指当下圣解升起的这一念是不可改变的，并不是说圣解永远不能改变。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圣解去改变错误的圣解。其实学佛最主要还是靠自己。比如说我们讲我们跟活菩萨学习佛法，把正确的观念给各位，可是各位不肯放弃自己错误的圣解，而不接受正确的圣解，虽然嘴巴也能够讲，但是行为没有改变，这样子也不能得到佛法的好处。念不忘失为相，念心所的形象是对于过去曾经串习过的境界能够意念铭记而不忘失，能够前后刹那相续不断的意念一境，使令心不散乱，就能够引生定。定以专注一趣平等为相。定心所的形象是对于所观察的境界使令心能够专注一趣，就是心没有间断的相续安住在所观察的境界上，称为专注一趣。平等是说前后刹那的心都能够专注而不散乱，是平等的意思。这个就是定的形象。慧以观察决断为相，慧心所的形象是在所观察的境界上能够 鉴别、抉择其功德与过失等，而断除疑惑，得到决定的认知。这是慧心所的形象。如是等相未及形象，以上所说心心所法，在所缘境上各自的作用和相貌，就是其形象。此以心心所法种类不同，分别形象。这以上是以心与不同种类的心所法各自的作用不同而辨别它不同的形象。如是无分别智形象如何？疑问说，无分别智的形象是什么呢？曰：人以观察决断为相，七觉之中即择法故，现观法性，断二执故。回答说，无分别智就是见到位的智慧，所以仍然如同前面慧心所所说，它是以观察决断为形象，七觉之中即择法故，这个是解释观察为形象。七觉之是：第一念，第二择法，第三清净，第四喜，第五心安，第六定，第七舍觉知。在《瑜伽师地论》第29卷说，诸已证入正性离身普特迦罗，如实觉慧，用此为知，故名觉知。正性就是圣道或是涅槃的意思，离身的身是烦恼的意思，能够远离烦恼是离身。圣道能够超越烦恼，所以说是正性离身。证入正性离身是修学圣道已经得到了决定，能够证知四圣谛相，去向涅槃，远离烦恼的意思。这里呢是指见到位，如实觉慧是清正真如实相的不漏慧，也就是根本无分别智。用此为知，故名觉知。这个知就是部分的意思。此七部分组成如实觉慧，所以就称这七部分名为七觉知。择法知是如实觉慧的自体性，也就是说，择法是以无漏慧检择诸法的意思。因此说，七觉知中即择法故，现观法性，断二执故。这是解释决断为形象。无分别智现前观察真如法性，并且断除烦恼所知二种障碍。这以上说明无分别智的形象。从这个说明，我们知道无分别智是有殊胜的作用的。然此形象与诸凡夫外道世俗智慧复何差别？提问说，无分别智 是以观察决断为形象，而诸凡夫外道的世俗智慧也能够观察决断。那么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曰：诸菩萨形象复于所缘中，以所知无相。先回答说，菩萨无分别智，在所缘境界上活动的时候，比能知的智慧所知的形象是无相，这个是圣智的形象。为诸凡夫观诸法时，行于有相，此无分别智于所缘中行于无相。下面就说明世俗智慧与无分别智的差别。凡夫世俗智慧在观察有为诸法时的形象是有相的，而菩萨等的无分别智与所缘真如法性的形象是无相的。下面继续解释，所云相者，为或言说随觉，或言说随眠，于诸法上升起种种言说细论，分别执着，为此是色，此是受的，此是男女，此是苦乐，此是真实，此是虚妄，此是善，此是不善，此是我有，此非我有，此是世俗，此是圣意，此是生死，此是涅槃，如是等等言说所摄妄相升起，心智依之其节其正，是为凡夫行于有相。所云相者，现在先解释有相。为或言说随觉，这是能够取相，同时也能够善用语言文字的名言。或言说随眠，这个是能够取相，但是不能善用名言。于诸法上升起言说细论，分别执着。于诸法上，或是取相，或是安立种种名字来全表诸法，于是就升起了世间的种种无有义利的言论，并且虚妄分别执着诸法言说有真实的自体性。下面就举例说明，为此是色，此是受的，分别执着无蕴有真实的色受想行识的言说自性，此是男女，就执着实有男女的言说自性，此是苦乐，是执着实有苦乐的言说自性，此是真实，此是虚妄，在假立的真实与虚妄的名言上执着有真实自性，此是善，此是不善，这个就是在善不善与无记上执着有真实的自性，此是我有，此非我有，这是在自他的假名上执着有自他分别的 真实自信。此事是俗，此事圣意。在繁盛的世俗地与圣意地上，执着有真实的自信。此事生死，此事涅槃。在生死与涅槃的假名上，只有真实自信。如是等等言说所摄，妄相升起，心智依之其节起正。由于在诸法上安立了种种的假名言说，全表虚妄分别心，就依着言说升起种种言说自信的虚妄相，心也就随顺言说自信的虚妄相而升起误解与印证的智慧，是为凡夫行于有相。这个就是凡夫世俗智慧依名言的形象，就是有相。为以诸相观察诸法，辨识诸法为是等相，不与诸法起实证故。这个是说明凡夫有相的过失。凡夫依着名言相来观察诸法，于是便升起执着，以为诸法的名言相便是诸法的真实自相，因此就不能实证诸法离言的真实自相了。云何直相观境非实证耶？疑问说，为什么只持有相来观察所缘境，就不是正知诸法的真实自相呢？以一切法无有相故，是故经言一切诸法皆同一相，所谓无相。回答说，因为一切诸法的自信是没有名言相的，所以呢，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有多处说言，一切有为与无为诸法皆同一相。什么相呢？所谓无相。这个就是引经为证。言无相者，非为诸法空无所有，体用都无，但说诸法体相法尔安住自相，非可以于言说等相全表显了实证取故。这个是解说无相。经论中说一切法无相的意思，并不是说一切的有为与无为诸法是完全不存在，是空无所有的意思，不是要否定诸法的自体性与诸法的作用都不存在。说一切法无相，只是要说明有为诸法与无为法的自体相是法尔如是的安住在自体相上，而我们安立的假名言说来全表显了有为诸法与无为法，这假名言说并不是诸法法尔如是的自体相。所以执持世俗的智慧的有相观境，依假名的文字言说来观察诸法， 就不是真实的正知诸法法尔如是的自体相了。所以说非可以于言说等相全表闲了实证取故。譬如说火，口不被烧，说食说衣不得保暖，明知水火饮食等冥想言说之相非即食水火等相也。这个是举例说明。譬如我们口中说火这个名字，如果火这个假名就是火的真实自体相，那么当我们说火的时候，我们的口就应该被火烧灼。但是事实上口并没有被火烧灼。同样的，说食这个假名，我们的肚子不会饱足；说衣这个假名，我们的身体不会温暖。所以很明白的可以知道，说水火饮食等等的假名，以及由这些假名而升起的各种想法，以及所发出的言说相，都不是水火饮食等等法的法尔如是的自体相。所以执持名言的有相观境，并不是实证诸法的自体相。菩萨了知一切诸法皆不可说，不可表示，不可执取，安住法界皆同一相，所谓无相。是故于法离言绝律，不取一相。这个就是说明圣位菩萨实证的境界。菩萨依无分别智，真实明了正知一切有为与无为法的自体相，是不可说，是远离语文言说相的。不可表示，不是名言全表显示的想法。不可执取，不可执取名言的有相观境，就是实证诸法的自体相。安住法界皆同一相，所谓无相。法界就是真如实相。此时菩萨的无分别智心证真如实相，皆同一相，真如是诸法共同的实相，所以说皆同一相。所谓无相，就假名称为无相。是故于法离言绝律，不取一相。菩萨无分别智实证真如实相，没有这是真如实相的名言相。当进入后得智圆诸法时，也没有这是某某法的名言相，因此说是于法离言绝律，不取一相。然虽了知诸法无相，设以无相观诸法时，当知无相即成有相，以彼取于离言相故。取无相故，乃至取于真如法界实际相故，人于诸法不得自相。 菩萨虽然以无分别智与厚德智明了正知有为诸法即无为法，无有名言相。但是假设菩萨依无相这个假名来观察诸法的时候，这时候就又成为有相观境。所以说当知无相即成有相。为什么呢？以彼取于离言相。无相的假名是安立来全表远离名言相的意思。所以当彼菩萨依无相的假名来观察诸法时，就取着了离言相的这个名言相，因此成为执着有相观境。当然也就不能实证无相了。以上呢是以取无相的假名来说明即成有相观境。不得实相乃至于取用真如法界实际这些名言相来观察诸法的时候，也都成为有相观境。因为仍然只是取着于名言相，因此不得实证诸法的真实自体相。如是依闻思会之无相矣，家行位中次第浅直，既浅有相，复浅无相，更复浅于浅相之相。诸相尽浅，一相不直，最胜直观，根本至起，实证真如，现观诸法，虽实证如，不作如解，现观诸法，无有法解。这个是说明菩萨修行的次第。如是依闻思会之无相矣。菩萨从听闻佛所安立的大圣教法开始学习，再重复思维熏习，渐渐的深入了知一切法无相的道理，完成了闻思两种智慧的修习。家行位中次第浅直，成就了闻思慧以后，就在一指禅定的力量中深入观察所学的无相的义理，这时进入修慧的修行。在止观行中渐渐地扶住了烦恼与所知二障，最后就进入了家行位的修行。在家行位中次第的除浅执着，怎么除浅呢？既浅有相，先观察一切法无相的名言相，来除浅世俗智慧有名言相的执着，复浅无相，然后再除浅一切法无相的名言相，更复浅于浅相之相。在浅除无相之相以后，如果仍然有浅相之相存在，这个仍然是属于名言相，也要除浅。诸相尽浅，一相不直，一定要将所有的名言相完全除浅，连一点的名言相 都不能够支持最圣之观根本之起，实证真如，现观诸法。经过加行位中暖、顶、忍及是第一的止观修习，终于引发最殊胜的止观无漏位的根本无分别智，升起了现行。根本智实证真如法性，而后得到后得智，现观诸法的自体相，虽实证如，不作如解。在根本无分别智实证真如的时候，是没有执持真如的名言相的，也没有这是真如的想法，现观诸法无有法解。在后得智现前观察诸法的自体相时，也没有诸法的名言相，所以也没有这是某某法的想法。这个是菩萨修行的次第。于且真实品云，又诸菩萨犹能深入法无我智，于一切法离言自信，如实知矣，达无少法，极少品类，可起分别，唯取其事，唯取真如，不作是念，此事为是，是为真如，但行于意。这个是引用《瑜伽师地论》第36卷真实义品的论文来证成。又诸菩萨犹能深入法无我智，就是前文的最胜止观根本智起的意思。菩萨在第一大阿僧祇劫经过了闻思修慧的学习无相的义理，最后在加行位中修习止观四谛的遣除名言相，等到诸相尽遣一相不执的时候，便引申了根本无分别智，也就得到了法无我智。深是说这个智慧清正真如实相的意思，或者是说这个智慧唯有菩萨证得，而不共于声闻独觉二圣的人无我智，因此说是深。于一切法离言自信，如实知矣，达无少法，极少品类，可起分别。这个就是前文的实证真如现观诸法的意思。一切法离言自信，言就是指名言相，一切有为法与无为法远离名言相的自体相，就是诸法法尔无是的自相。如实之意，根本是亲自夹带真如，如实的正知真如实相，后得智遍带诸法，现前观察诸法的自相，达无少法，极少品类，可起分别。这里的法是指施设安利来全表 诸法自性的假名法。譬如安立色这个字来全表色法的自性，或者是安立是这个字来全表心王的自性等等，这些就通称为假说自性，是由假名言说所全表的诸法自性的意思。品类是指所安立的诸法假说自性中又有各种不同种类的差别，所以也要安立假名来全表这些差别相，就称名为品类。菩萨正德根本智与厚德智已经实证真如，现观诸法自相，故能通达诸法真实自体相，远离名言，所以是无有少许诸法自性的名言相，以及无有少许诸法品类差别的名言相，可以升起虚妄分别。唯取其事，唯取真如，不作是念，此事为是，是为真如，但行于意。这个就是前文的虽实证如，不作如解，现观诸法无有法解的意思。唯取其事，是厚德智现观诸法的自体相；唯取真如，是根本智实证真如的自体。不作是念，此事为是，是为真如。厚德智现观诸法时，没有此事某某法的自性与差别的名言念想。根本智实证真如时，没有这是真如的名言相，但行于意。根本智与厚德智这两种智慧，唯行于诸法自体的真实意境上，所以说是但行于意。这个是引论证成，是为菩萨无分别智所有形象，已于所缘真如法性平等真实现观，不取相故。这里是做一个结论。由以上的解说可以知道，无相是为菩萨无分别智所缘境界的所有形象，已于所缘真如法性平等真实现观，不取相故。能缘的是无分别智，所缘的是真如法性。平等，第一个平等是说能缘的无分别智没有名言相，第二个平等是说所缘的真如法性也没有名言相，所以说是平等。如果有名言相，就不是诸法的真实相，也就不平等了。真实现观，不取相故，无分别智亲证真如法性是真实现观，其中没有名言相，所以说是不取相故。直相观如，智与如隔，名非现观。如果智慧直持真如的名言相来观察 真如的自体相，则能观的智慧与所观的真如自体相的中间就隔着真如的名言相。既然有隔，就不能够称名为现观了。直相观如，但得相故，故名正如。如果智慧直持真如名言相来观察真如自相，心就在名言相上活动，也就只能得知真如名言相的相貌，而不能够得到真如的实相，不能称名为真实正知真如法性。由离相观，不取相故，是故说明现观实证真如法性，无分别智，远离名言相，观察真如，不取着于真如的名言相，因此说无分别智，现前观察真实正知真如法性的实相，如是现观实证等义，当知由是加行厚德无分别智，施设建立真现观中不得如是现观等相故。这个就是再次的提醒我们，前面讨论的一切法无相，无分别智，现观实证真如法性等义理，是佛与圣位菩萨依厚德无分别智，用名言来施设建立，来为众生说法。而众生经由闻思修慧的加行无分别智，学习名言施设的正法，同时自己也施设建立修习止观的正见。但是这些都不是真实的现观，因为在根本无分别智的真实现观真如法性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一点的语言文字的现观实证等的名言相。如契经言，云何此中名圣义地，位于其中智义不行。这个以下呢就是引用经文来说明，那所引用的经文都是从《大圣长真论》里面引用的文。如契经言，契合正理，契合众生的根基，称为契经。云何此中名圣义地？什么是圣智所见的真理呢？位于此中智义不行。回答说，在圣义地中也没有无分别智的名言相为所行境界，才是真实的圣义地。又如问言，曼殊室利，言慧言者当何所观？又引用经文问说，曼殊室利就是文殊菩萨，言慧眼者当何所观？慧眼是指能观真理的智慧，就是根本无分别智。问说，根本无分别智的所观境是什么呢？答言，若少有所观者，即非慧眼。由此慧眼无分别故，不观有为， 亦复不能观于无为。以诸无为，非此慧眼所应行故。回答说，若少有所观者，即非慧眼。慧眼是观真如理的智慧。如果稍稍的有一点点名言相是所观的境界，这就不是慧眼了。因为真如理体是远离名言相的，由此慧眼无分别故，不观有为。有为诸法是有种种差别相的，而慧眼是无有分别的智慧，所以慧眼不观有为法，亦复不能观于无为。如果说慧眼无分别，不观有为法，那么无为法是无分别的，就应该是慧眼所观的境界了吧？好，回答说不是的，说是无为法，也落入了名言相，所以呢，也不是慧眼的所观境。以诸无为，非此慧眼所应行故。诸无为是指真如、实际、法界、无相、空、圣意等等，来全表无为法的假名。既然是假名，就都已经落入了名言相，所以这些名言相都不是慧眼所应行的所缘境界。又如佛言，云何名为真实行解？位于诸法都无行解，是则名为真实行解。又如佛提问说，什么是心对诸法的真实相的误解呢？佛自己又回答说，心都不行解于诸法的名言相上，即称名为真实行解。又如经言，如来菩提都无限观。又如契经所说，佛的无上正等正觉的限观都是没有名言相的。诸如是等掌尊论中具广宣说，在掌尊论中还有许多例子做广泛的解说，可以参考。好，我们现在再看下面的经文。是故法勇，有此道理，当知圣意超过一切寻思镜像。心二无相所心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人二节。佛告诉法勇菩萨，圣意地是无相的境界，而寻思是行于有相的境界，所以圣意地是超过一切寻思镜像的。在《瑜伽师地论》第26卷中，有无分别影像这个名相，是说修观行者，一有分别影像于净行所缘净事，或者是于善巧所缘净事，或者是于净惑所缘净事，来观察，来检责，来周遍寻思与周遍四察，受取了有分别影像以后，就于此所缘的影像来修奢摩托行。怎么修奢摩托行呢？极静其心，令心安住，不再去观察、检责、寻思、四察 这个时候也就成为无分别影像所缘。虽然是无分别，但是仍然有影像，所以也有的地方就称此无分别影像为无相，是无有分别相的意思，并不是圣义地所说的无相，这个要搞清楚。再看下面的经文，复次，法勇，我说圣义不可言说，寻思但行言说境界，更似如来广说分成五科，这个是第三科心三不可言说。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事。复次，法勇，我为法勇菩萨解释圣义与寻思的第三种差别。我说圣义不可言说，圣义地是根本智圆真如理为尽的限量境界，是属于离言自性，所以它是不可言说的境界。寻思但行言说境界，前面曾经解说此处的寻思是含摄了三界有漏心心所法，或者是寻思心所，而三界心心所法或者是寻思都是不离名言的，所以说寻思但行言说境界。请看讲义十二的第一项，不可言说相，为真如圣义，远离有为无为等故。这里佛说圣义不可言说，意思就是说真如圣义地，远离有为与无为等假施设的名言相，也就是前面离言相与无二相中所说的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的意思。然不可说依诸圣教乃有多种，对于不可说佛教中有不同的说法。一，非四藏故名不可说，如独子部立无法藏，为三世无为即不可说法藏。第一种不可说是独子部所安立的不可说法藏，独子部安立了无法藏，第一是过去法藏，第二是未来法藏，第三是现在法藏，这三种法藏设有为法，第四是无为法藏，这设了无为法，第五是不可说法藏。不可说法藏即真我也，不可说为三世无为即不可说。如此部的论述中说，在五蕴和合中有实我的存在，这个真实我并非就是五蕴，所以不可以说为是有为的三世法，但是呢也并非是离五蕴而有实我，所以也不可以说是无为法。既然不可以说是有为，也不可以说是无为，因此就假名安立这个真我为不可说法藏。 当然也不可执着，不可说法藏的假名，而记着有真实的自信。成唯识论，彼量破云：宗，汝说真我，不可说为是我非我；因，不可说为有为无为故，欲犹如空花。在《成唯识论》第一卷中讨论非即运非离运我的论文，可以把这些论文做成比量来获斥独子部的真我说。宗，汝说真我，不可说为是我非我。先安立宗义，汝独子部所说的非即运非离运的真我，是不可以说是我或是非我。因，不可说为有为无为故。下面解释原因说，如果说我即是五蕴，那么它就是有为法；如果说我离于五蕴，那么它就是无为法。佛说一切法只有有为与无为二种，你所安立的真我如果是非即运，那它就不是有为法所设；如果它是非离运，它就不是无为法所设。既然真我不是有为法与无为法所设，那么它就根本不存在，所以也不可说是我或是说是非我。欲犹如空花，以譬喻来说，你所说的真我就好像是眼睛有病的时候在虚空中见到有花朵，这些在虚空中的花朵 是不存在的，是完全没有自体的，所以你所执着的真我也是没有真实自体而不存在的。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今天讲的好神哦。就是这个问题还真的不晓得怎么去切入，就是就是以前有看过这个陆仲论，讲到这个有无常断这四边的一个就是说用这四边来去破斥这个有为无为的能持是有自性的这个说法，用这四边来去驳斥。那这一时之间又好像回到那个场景哦，但是我不晓得这个比喻正不正确哈。那他那段文是在说到说那个像是绿豆就不是红豆，那绿豆它所生的芽绝对不会变成是红豆的芽，那就是说绿豆绝对不是红豆，那因为绿豆所生的这个芽呢是叫做绿豆芽。好，那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来说明这个绿豆芽是由绿豆所生，那这个是有它的因缘性啊。那这个因缘性就好像这么一讲，就好像有一个因缘性存在实有在那边。那是不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明眼的这个这个自信的这个定义是等于是同意 那我现在就的这个说这个现任真如的时候，就是说他如果去圆立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会堕入为有或者是无，这两边一定会堕入这边嘛，因为他思维是明眼。那啊，对不起，我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说得很完整，我想清楚我再问好了，你透吧。 其实今天讲的也很简单，今天讲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当你说它是彼的时候，如果它本来没有名字叫彼的时候，你不会认为它叫彼，就看到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这是它的自相，它的法尔如是自相就是这个。可是当我们安立这个彼的假名的时候，你接受了，我也接受了，然后我说这个是刀，你就会跟我说这不是刀了，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接受了它就是彼的自性，那它为什么不能是刀？如果当时我们第一个案例它假名就叫它刀的时候，你就会现在我在说这是刀，你就会接受了。所以假名并不是什么，不是这个东西本身的字体像，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是我们加上你这个东西上面来全表它的一个名字。可是我们一安立了这个名字以后，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名字就是它的自性，它就产生了一个由名字产生出来的自性，叫做假说自性。没有这个彼的名字的时候，你不会认为它叫彼，你没有这个自性出来，彼的名字的这个想法出来，这个自性出来。当你安立了彼的名字的时候，你那个想法就出来了，它叫彼。这个时候我叫它别的名字，我就说它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它是没有名字的，没有名字是它的离言自性，而离言自性才是它的真实的什么自体性，而彼这个假名并不是它的真实自体性。可是在我们安立了彼了以后，我就会认为这个东西就叫彼，它的自体性就是彼。要讲的也就是这个东西。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先讲一个，那个天气越来越热，所以我们放个暑假。那个9月5号在上课，8月的两堂课就大家就去度假了。9月5号刚好是生自制日，就是结下圆满生自制日，那天我们上课。所以跟各位先提醒一下。 师父，那我再接着师父刚才回答的这个，我再稍微再推敲一下，就是说师父刚才是拿着那个笔，然后跟用这个名言说笔跟刀的案例的这个施设法，并不是他这个东西的这个能持的自性。那假如有一种法，比如说我们在辨明说这是蓝笔还是红笔，这个像属于这一种黑不是红，红不是黑的这一种，是属于这种寻思， 这是差别了， 这是差别了。 说笔是它的自相，就是安立它的自相的假名嘛，然后蓝笔红笔就是什么安立它差别的笔这个自性的假名，那个差别性。 那这个是寻思 啊，这也是寻思，笔也是寻思， 笔也是寻思。 只要你在假名上面思维，都是寻思。 好，所以 所以在现身之门的时候不是在弄这个就对了， 嗯， 就要远离寻思的境就对了。 也就是你只要你在明智上面活动的时候，不是寻就是思，对吧？那这个都不是什么，都不是这个法的本，法而不是的自体相，它都是明智相。可是我们就是在这些明智相上面执着，然后产生烦恼，而没有见到法的本相，这样子讲。所以他里头讲，其实今天不难。他说，当你安立真实相为真如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去思维真如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诸法的真实相，你是在名言上面活动，这个绝对不是真如的真实相。所以不管你是安立它叫真如，安立它叫法界，安立它是实际，安立它是空，安立它是无相，这些名字，这些都不是法的真实相，这些都是名字相。所以只要你思维在名字相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诸法的真实相，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意思也就是，当你在思维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有执着的话，就落入了什么惦记所执性的，那都不是真的，都是你想出来的。对，所以又回到我们以前一开始讲，诸法是什么？依他起，它是因缘生的。可是你见到他自己相，你给他安立了名字，你照着这个名字去分别的时候，就入了遍计，由遍计升起了执着，因为我们是凡夫有执着在，所以升起了别人，就落入了遍计所执相去。而遍计所执相本身是什么？没有自体的，它不是诸法的自体相，它只是由语言文字所产生的一个相貌。所以他是假说自性，他只是言说或者叫言说自性，他的字体就是言说，就是语言嘛。我们想的这些东西离开语言文字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你在想的这一切都是在语言文字上面活动，那个都不是诸法的真实相，而在这些语言文字上的活动都是你的遍计相。那你是遍计相还好是什么？如果你是学习佛法的话还好，你在什么能够引申真实相的境界上面活动。我们刚刚讲风声雨声读书声，这个是读书声。如果你跟着这个语言相离开了正法的范畴去不如理作意的时候，就变成了风声雨声，你离开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堕入了什么生死轮回中，你就堕入了生死轮回。所以没事不要乱想，没事不要乱想，很多事情你想的都不是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是依他起，依他起怎么来的？由种子变现出来的。种子是什么？就是业力，是我们的业力变现。可是你在赋予它种种意义的时候，是依照你的遍计所执赋予，不是它的真实相。那你产生了种种烦恼，就堕入了什么生死轮回相。还没有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在这个讲义十的，讲义十一的最后一页，更确定一个字哦，倒数第四行后面这边，答言若有少所观者，你看是念此非慧眼，那 那这讲义上是 啊，即非会 即，所以即才是对的， 是即非会， 但是意义是一样的哈。 那若是念此，就是我念错，应该是即非会。 OK， 那他下面这边这一段，就这一整段，佛有安例说，就是慧眼是无所观的。欸，最后面正有提到，云何名为真实行解？位于诸法都无行解，是则名为真实行解。那上一句是说，因为慧眼无分别故，不观有为，亦复不能观有为。然后你再解释这个后面这个以诸无为非此慧眼所因行故，这里讲的无为是指假名上的这个假名的这个无为嘛。所以，因为这边有一个地方， 有个地方你找不出来，讲不出来。 有一个地方， 我帮你讲好。慧眼无分别故，不观有为。我说有为就是有分别，慧眼无分别，所以他不观有为。意思是说，在你根本自现行的时候，连依他起相都没有。然后下面说亦复不能观于无为，无为这边我解释是说，他没有无为的名言相，这意思是说，也没有遍计所及相出现，也就是在根本自的时候，只有圆成实相。 就是强调他证入根本智的时候， 慧眼就是讲根本智啊。他不说证真如的话，不是根本智是什么？这几个一如契经言这段文，这下面这几段文，它只有一个共通点，你没有听出来吗？就是只是共通在说没有名言相， 没有名言相。 每一个解释都是说没有名言相。 法师，你过去真实一品里面有特别有一篇是讲说，有一类众生他误会了这个说，无分别，然后他就不要去分别，就是走路，他不是如理作意，而是。走入这个岔路去，一开始有这个问题是，不过现在的问题，因为刚才说是只限于这个地方讲是那个无分别智，是证入这它就无相。因为一开始有问题是，你想说我是，他是， 我今天讲课有没有讲到一个地方说这边很重要，你们要注意，有没有？一开始讲课的时候讲到厚德智是属于无言无相处的精进，有没有讲到？这个就是破你这个问题的，因为我知道你会提出这个问题的， 因为其实上次那三类是没有讲那个，所以我没有。 我已经跟你讲了，这边很重要，要你自己去听嘛。 OK，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使我们这边最后讲到这个不可言说，就是说讲到这边圆彻书又就是说旧的这部。不可言说这四个字，就是把四中再做一次的爬书，是不是这样？就说为了去说明这四个字， 就讲义十二，讲义十二是不是就说这边原则书又把四宗再做一次的爬书？ 我们这里没有讲到经部啊。 师父，那我想请问一下，像比如说我们在讨论法义的时候啊，那一定就是一个寻思的境界嘛。 是。 那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为了去断争，断这个争，这个争论的这个，就是说是与是，是与不是，是与非，有与无嘛。那种无争之辩存不存在？ 存在。 那它是这 无争之辩的争是烦恼的意思。我们在讨论法义的时候，是就着法义来分辨佛法的义理，然后得到正确的义理。这其中是应该没有烦恼，而不是在争什么 争胜， 不是在争谁比较厉害，而不是在争什么争名闻利养，不是在争这些。那只是在讨论法义的时候，把真正的义理显示出来，借着辨析的方法，把真实的义理显现出来，让我们能够从语言文字上了解真实的义理。然后，这个就是有分别影像。然后再从这真实的义理的影像里头去修止观，在止观里观察这个有分别影像的相貌，最后引发根本无分别智，就是这个过程。 所以他还是要经过一个有言有相有相取所行意的这个阶段。 是。但是有言有相取中间也有分不同的有言有相取。对。我们还回向。自归依佛，当愿众生理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